还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 你好，我是汪东城，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MyFM 我在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哭，有苦、啊

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大家好，我是张宇。My FM。

着香气，但我卑微奢求让我存留些许的气息，好让你在梦里能想起我曾经抱你的力气。 不再见，来自陈学冬的一首歌曲。北京时间来到了9:04，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行好音乐的 MyFM 100.5，欢迎来到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那今天一醒来拉开窗帘呢，看到又是一个大晴天，感觉心情也顿时晴朗起来了啊，又是一个舒适的周末。那趁着这样一个好天气呢，裹好衣服出来逛逛街，或者说晒晒太阳，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了。当然不要忘了还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送上张学友的一首失眠夜。 还记得初次相约，手牵着手一起赏月，和你度过短短的一夜，盼望时间能多些，让我拥有多一个夜，让你也能够了解我的心情，内心的世界，我的感觉。总是在一个失眠的夜，我就会盼望你的出现，你有美丽温柔的双眼，我可以看见。就是在一个自然的夜，我就会对你特别思念，我愿意抛开身边所有的一切，爱你多些。还记得初次相约，

用一年来攒起一千个祝福。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歌曲，欢迎继续锁定 MyFM 零零点五，随时最新好音乐。这里是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那近日呢，上海国际货币经纪公司第九届的慈善日活动在陆家嘴举行了，黄晓明呢也是以慈善大使的身份亮相。那从中午12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呢，黄教主不仅仅和孩子们来了一个暖心的互动，而且为了募集更多的善款，也是又唱歌又说青岛话，成功促进了多笔的交易。那当天呢，也是共筹集到了约168万元，创下了历年的一个新纪录了。那这些善款呢，将会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其中部分呢用于其中部分用于支持美丽中国，为山区的孩子们来输送更多优秀的老师，使他们享受到平等优质的教育了。麦飞00.5，随时最新好音乐，送上五月天的一首《天使》。 是

吸取太阳热度，信心指数狂飙上扬， Party 太闹有我登场，蝴蝶也先跳。 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美男子都为我倾倒，苍蝇在身边绕啊绕，没时间一一招呼好。 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热舞的风采太美妙，没有谁能比我花俏，金城武夜神会点到。Don't worry， 趁着空档喝杯奶茶做做也好，我漫不经心眼神一飘， Bingo 正中目标。哦，他真帅气发烧，配我恰到好，小鹿在乱摇，等不及热恋开跑。快走过来快走过来，我心里碎碎念着，走过来了走过来了，朝我步步逼近，一转身去绕过我，直接走进隔壁男生厕所，原来我只是多皮滑，大家都笑我。 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美男子都为我倾倒，苍蝇在身边绕啊绕，没时间一一招呼好。 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热舞的风采太美妙，没有谁能比我花俏，风月宠夜神会点到。 小姐来自阿雅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 MyFM 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新作《长城》将会在12月16号上映了。今日呢，片方又有大动作了，在北京举办了首映礼。那不仅仅是12位主创全部亮相，而且张艺谋一家七口呢也是首次公开露面了，共同踏上了红毯。那发布会现场呢也是曝光了饕餮版的海报以及预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主演们，像是鹿晗呐、彭于晏呐、林更新、郑恺、王俊凯等等等等，大多数都是一水的小鲜肉。这个张导就曾经说过呢，没有不会演的演员，只有不会调教的导演。那经过张导调教过的小鲜肉们，又会在电影当中呈现出怎样的精彩表演呢？12月16号，我们电影院见了。接下来继续送上好歌，来自陶喆的一首《就是爱你》。这里是 MyFM 100.5。 天津通富祥沃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00元售后工时，3年6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9-3333。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FM Music 40 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我是 David 陶喆。 来自胡彦斌的一首歌曲，随时随听好音乐。你锁定的频率依旧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 自从唐嫣罗晋公开恋情以来呢，也是花絮霸占热搜榜。接着呢，两个人也是合体亮相发糖了。昨天晚上呢，2016年家人中国风超级盛典在京举行。那唐嫣罗晋公开恋情之后呢，首次合体亮相红毯。那罗晋呢，也是搂着唐嫣的腰，大赞女友非常的漂亮。那唐嫣呢，也是身穿着红色的裙子，光彩照人。那唐嫣也回应到说呢，罗晋发的两个人的童年照非常的萌，真的是男的帅，女的美。祝幸福啦，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 SHE 的一首你曾是少年。这里是 MyFM 100.5。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也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 要自听，尽情爱。这里是 My FM 100.5，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My FM。 FM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犯罪喜剧电影冒牌卧底呢，将会在12月29号公映了。日前呢，该片也是发布了一组角色版的海报，那海报呢也是色彩非常的艳丽，像是潘粤明、林鹏、吴越、高胜远等等主演们呢，也是以漫画的风格现身了。那这部电影呢，是一种戏谑的方式、无厘头的风格来讲述了一名叫做韦宝宝的小导游，阴差阳错呢被卷入了一场毒品交易当中，进而呢有了一场有惊无险的黑帮卧底大冒险的这样一个故事。想一想，犯罪警匪片加入到了喜剧元素，到底最终这部电影会是怎样的呢？12月29号电影院揭晓了。来自 FM100.5 随时随行好音乐，一首 Watch Me Rise 送给你。 Control

也珍惜你。不让你的眼睛， 不让你的眼睛 才看见人世的伤心，投入风里与你相依， 欢迎回来 MyFM 6.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外貌美呢，真的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了，像是范冰冰。今日呢，范冰冰工作室就晒出了她在纽约出席活动的照片，一袭金色的长裙配上丸子头，简直就像是芭比娃娃一样。那除了一如既往的颜值在线之外呢，冰冰也是一直在演技上寻求突破，特别是今年的《我不是潘金莲》，作为演员来说的话，也算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角色了。你看，像是冰冰这么美了，还在努力的在打磨自己的演技，所以说作为演员来说呢，内外兼修真的是一门必修的课程了。那继续来送上好歌，来自容祖儿的一首《天然呆》，这里是 MyFM 100.5。 在罗马街上

生似美，多么想有缘终于可一起，朝着前方找到想找到地方，追到着笑散荧光，专心听得太阳升高，春季鲜花会盛放，秋季叶水流荡，今天海浪冬天盼望，明晨又清朗，留住时光，孤芳欣赏我红妆，爱会在红夜发光，真心好比磐石坚壮，如明月有月有赏，你清秀夜风里发光，玻璃般脆弱清 才会欲言又止，是不是爱了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最幸福的是我，是我想你的日子不会因你懂不懂而改变我的坚持，就是一生，转身就是一世，对你的爱是我一辈子的心事，你愿爱的天涯也不愿恨的咫尺，转眼就是转身就是一世，对你的爱是我一辈子做的事，哪怕你根本不知，可我依然会爱到呼吸停止。不是爱了才会欲言又止，是不是爱了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最幸福的

幸福特调来自罗志祥的一首歌曲，麦FM 100.5，随时随行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继续要听到的呢，是周华健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那很多大陆的歌迷认识周华健呢，也大多都是从这张专辑这首歌开始的。理所当然呢，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所以好嗓子需要有好的歌曲来体现。周华健呢，让这首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婉转。那接下来的时间就送上这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里是 MyFM 100.5。 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的。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再多一点点温柔。 间断的好音乐，不间断的惊喜。 My FM 100.5， 不间断的陪伴，值得这个调频。 大家好，我是郭静。 My FM。 Like a small boat on the ocean, sending big waves into motion. Like how a single word can make a heart open. I might only have one match, but I can make an explosion. And all those things I didn't say were wrecking balls inside my brain. 随时随听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昨天呢，古力娜扎在微博当中晒出了一组照片，那五官非常的精致，那她呢也是勇敢的挑战了超级短发，但是没有想到呢让她的招风耳给抢尽了。所以说之后这个娜扎除了说有男友张翰，还有360度无死角的美颜之外呢，又多了一个让人记住的点，那就是她的招风耳。那也是开个玩笑，来继续送上好音乐，来自王菲的一首红豆，这里是 MyFM 100.5。 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 100召集令，用音乐表达态度，为音乐行动起来。12月12日起，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找到 MyTop 100投票专区，参与评选，选出你最喜欢的前十首歌。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100.5随时随行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昨天呢，由张默执导、李妮、霍建华、马苏还有王大陆主演的电影《28岁未成年》呢正式公映了。那这部电影呢，也是张艺谋的女儿张默的导演的处女作。那由李妮来担纲这个女主角，想想这个谋女儿和谋女郎的双谋组合也是难得一见了。那作为这个档期内的唯一一部贺岁毒鸡汤女性电影，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电影院去亲自感受一下张默导演的这一次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视觉体验了。来，继续送上好歌，来自张震岳和蔡健雅合唱的一首《思念是一种病》。这里是 MyFM 100.5。

持我，支持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许志安。 天的风来自温岚的一首歌曲，麦线频率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继续要听到的是李宗盛在2013年发行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也是宗盛大哥亲自创作的，而且呢他的旋律早在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但是呢他的词却是在2013年的时候才完成的，经历了10年的打磨哈、才出来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然这首歌一发表的时候呢，也是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感觉说每一个字好像都是在说你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送上李宗盛的这一首山丘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天津有啊，奥特莱斯双十二购物狂欢节， 棉服羽绒服随心购，皮草大牌有折扣， 毛衫冬靴任意选，童装特卖价更优， 来电嗨购有惊喜，折上折活动更给力，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My FM。 时间不停转，快乐不停歇，随时随时好音乐。 I wanna go to go to you. I wanna go to go to you. I wanna go